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为了帮一把王玉峰，我呢决定找加边沟农场的司机。加边沟啊，有个姓黄的司机，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征的弟弟。经过他的帮忙，领导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。王玉峰能帮我啥忙啊？他呀，根本就没摸过汽车。我叫他来副业队，也就是让他休息几天。我修车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坐着。他的身边呢，放着一个洗脸盆，里面倒上半盆煤油，再泡上几个螺栓什么的。干部路过这里的时候啊，他拿个刷子，做出清洗零件的样子。干部们一走，他呢，就坐着晒太阳。这样子过了2个多月，王玉峰竟然消肿了，我心里很是欣慰，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，也算我行了善，积了德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后来发生了一件事。那是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，我和王玉峰修完了一辆城郊劳改农场的卡车，就等着城郊农场的司机来接车了。我和他呢，在房子里坐着休息。农场生产股的一个干事突然闯了进来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。生产股干事说，这是安溪县县委书记的汽车司机，他的车出毛病了，你去看一下。于是我和王玉峰提上一个帆布工具包，跟他们去看车。其实啊，故障不大，就是电路出了毛病，司机开车不久，经验不足。我把查出来的线路接好，他坐上去一打火，车就发动了。听见发动机响，一个40多50来岁的人走了出来，他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，狐皮领子，手里呢提着个战争年代人们使用的棕黄色牛皮文件包，戴着火车头似的羊皮帽子。加边沟农场的厂长皮肤黑黑的刘振宇跟出来送他，还有调来不久的梁步云书记和管教股长、生产股长。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问，小康，车修好了吗？司机从车上下来说，常书记，上车吧，修好了。常书记就回过头去和刘振宇握手，和其他人握手，说打扰你们了，你们进去吧，然后向吉普车走过来。我知道，我这样身份的人，就是修好了车，首长也是不屑一顾的，绝不会说个谢字的。所以我急忙让路，并且拉了一把站在身旁的王玉峰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常书记走过我们身旁之后，突然扭过脸来看了王玉峰一眼，并且站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看他，从上到下的看他。 我以为他认识王玉峰，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向汽车走去，上了车关上了门。司机上车了，汽车缓缓开动了，但这时候我清晰地听见常书记又喊了一声：停车，你停一下。车停住了，常书记下了车就走回来，站在王玉峰面前说：我问你个话，你是不是叫王玉峰？王玉峰没说话，他可能被面前的情况搞懵了，也可能心里有点发怵，因为刘振宇和管教股的几个干事就站在旁边。于是常书记又问了一声：你曾经在星星峡转运站工作过，对不对？王玉峰这才回答：我早就认出你来了，你不是常子坤吗？县委书记说：对啊，我是常子坤，你还记得我？王玉峰说：我早就认出来了。早认出来了，你为啥不说话？害得我差一点错过去。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王玉峰说：我给国民党干过，给我定了个政治坏分子，劳动教养来了。怎么个政治坏分子？我说过苏联人穷的话，苏联的司机偷了站上的汽车轮胎换酒喝。常书记静了一下，仰脸看着天空，他像是在思考什么，然后说了一句：你等我一会儿，站着不要走。然后他对送他的刘振宇和梁步云说：走，我们再进去一下，我有句话跟你们说一下。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，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。我问王玉峰：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？他回答说：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，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，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。我问王玉峰：那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？他说：知道，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，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馆里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。我把他打扮成司机，叫人捎到了兰州。听他这样说，我心里很兴奋，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，总要帮助帮助他吧，给点钱和粮票呀，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，生活上照顾一下他。大约过了十分钟，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，还有梁书记。刘振宇对王玉峰说：王玉峰，你在哪儿住着呢？去把被褥捆上拿来。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站着没动。刘振宇又说：去啊，拿行李去，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。王玉峰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惊呆了，也搞糊涂了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你是说放我走？刘振宇大声说：怎么了，你傻了吗？当然是放你走啊，快拿去，拿被褥，坐常书记的车走。王玉峰问：那我到哪里去啊？回兰州去吗？这时候常书记说话了：不要问了，不是回兰州，你跟我走，先到安溪县去，在我那里休息几天，其他的事儿我们再说。走吧，你的房子在哪里？我们拿行李去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，令人触目惊心。 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夹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，轰动了夹边沟农场。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，有吉人相助。连着好几天，人们都把他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。更有甚者，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，安溪县的县委书记是怎么接走王玉峰的，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。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，至于怎么和厂领导交涉的，过了好几天，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，我才搞清楚了。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，对刘振宇说： 刘厂长，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，我有个要求，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。 这个王玉峰，我要保他出去。 听了他的话，刘振宇、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。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，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。愣了好久，刘振宇才说： 啥事儿嘛，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儿啊？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吧。 常书记说：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是他的照顾，抗日战争时候我就没命了。 梁书记说：说细些，你说细一些。 常书记说：抗日战争初期，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，这你们都知道。当时组织上派我到新疆的伊犁，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。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，抓共产党。当时有人通知我了，让我赶快离开新疆。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，盛世才背信弃义，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。当时我正在得病，得的是斑疹伤寒，但得病也得走啊。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，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伤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。在星星峡，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，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，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，伤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面，我已经昏迷不醒了，我需要休息和治病。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，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，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，他们都要盘查再三，略有嫌疑就抓起来。还在迪化的时候，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，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，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，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，我要到兰州去，求你帮助我一下。他说：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，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。他表面上很冷淡，但是到了晚上，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。他说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，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，稽查队都拦不住，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。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，他亲自给我端饭，让医生给我看病，病好些了，我能动了。他给了我一些盘缠，把我安排在拉军火的汽车上，装成是司机的助手。他还给了汽车队的队长塞了一些钱，叫他把我送到兰州。 他呀，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，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。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，今天成了这个样子，我能不保他吗？ 听常书记说完，办公室的人沉默许久。刘振宇嘬着牙花子说， 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儿，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呢，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啊？就是这种事儿啊，得有个手续，你要给上级打报告，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啊。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带走了，我们没法给上头交代啊。 常书记说，我给你们写个条子，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，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。 刘振宇说，那不行啊，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，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？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。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，报批以后才保释，人死掉了怎么办？你们看见的吗？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？刘振宇不说话了，沉默着。这时候梁步云说话了， 常书记，看你的样子，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。 对，人我今天一定要带走，你们觉得为难吗？ 哎，为难了，这样办吧，这个人呢，不算我保释，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。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，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安厅打报告，正式报批。批下来以后，我再来你们这儿补办手续。要是批不下来，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。你们看，这么办行不行？ 梁步云哈哈的笑了，他说， 好吧，你写下个条子吧，特殊事情啊，我们就以特殊的法子办。不过说话要算话，你可要抓紧上报，把手续办齐全。 常书记说，那当然，不能叫你们作别。 王玉峰走后不久，我也离开了家电购农场。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，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，生产汽车用的电机，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，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，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儿去了。我到了那里，就成了200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，我的生活呢，也得到了改善，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，逃过了加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天。不过，我是有福得祸。1961年1月，加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，电机厂不放我走，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，电机厂需要我，让我留在这儿工作，并且还跟我说，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。你知道不知道，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，让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，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，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，没工资没工作。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，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，而我到了61年底就摘掉了右派的帽子，发 60% 的工资，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。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，保护了我。1978年落实政策，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。 1962年的一天，电器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，说外面送来了一辆破吉普，让我看看还能不能修。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的厂门口去了，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。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，说你调到这里来呀，我们真有缘分，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。 我检查了一下车况，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，这车还能跑几年。然后我就问他，王玉峰现在在哪里？回兰州了吗？他说，王玉峰死掉了。我的心一沉，问他，怎么死的？他告诉我，那天接上了王玉峰，汽车开到酒泉县，程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，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，让他好好洗了个澡，理了发，刮了脸。早晨起床，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，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。到了县上，又直接拉到了县招待所，把所长叫来说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们一定要接待好。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，招待所哪敢怠慢呢？叫他住最好的房子，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。但是三天以后，王玉峰死掉了，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，不消化，食物把肠子蒸断了。程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，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，然后跑到医院去看，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。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，哭着说，王站长，是我把你害死的呀。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，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的下落。有人说，王玉峰送加边沟之后，他的18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，是死是活，再也没有音讯。